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系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飞船同埋鲍伟聪嘅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我而家置身嘅地方咧就系曼谷。咁啊，听讲咧冇几耐之前咧，曼谷大地震咧有一座叫中铁啊承建嘅楼咧就冧咗。咁我而家我置身呢个地方咧就稳如泰山，同埋鸟瞰啊望落去下边咧啊啲楼咧仍然喺度。啊！這個、呢个即系我哋风云局咧，一有机会一定咧系会亲自去到世界啊嘅现实嘅地方咧，系同各位睇下核一核实，睇下好多传闻系真定假，系嘛？好啦，唔讲咁多啦。咁真正而家嘅世界风云咧，就系、是、呢个中美之间爆发呢个贸易关税嘅核战啊！就喺全世界都讨论噶啦。咁而家中国民间嘅企业咧就叫苦连天，但系中国官方咧就系叫做奉陪到底。同埋啊，天咧不会塌下来啊！呢、這个咧就系一定咧喺政治方面系应对啲嘅。正如我讲过，系类似呢个动态清零咧，系政治压到一切经济效益咧，系嘅损失咧，系、完全咧系在所不计。而喺现阶段啊，咁跟住点咧？就中国方面嘅应对咧，就至少有六招吓、就加包括咧大幅加征美国大豆、高粱等咧，系包括鸡脚啊。等咧，农产品嘅关税禁止咧，美国家禽肉啊，鸡脚都冇啊，即系咧就系鸡肉啊、鸭啊呢啲咧系输入中国，暂停合作打击芬太尼。嗱呢一点咧系可圈可点嘅，我哋快讯都咧诶讲过，跟住我哋有深入讨论呢样嘢，就服务贸易领域反制措施，就禁止入口美国荷里活电影。嗱呢招系废噶啦，因为中国电影嘅票房啊已经越嚟越咧系离荷里活嘅产品咧系遥远。最尾就是调查美国企业在中国知识产权获益的状况。嗱，呢一样咧比较暧昧。咁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知识产权点样获益呢？系嘛？即系向来嚟讲，系中国的企业啊，喺美国的知识产权里面获益，即系咧，唔可以讲话盗窃啦，系模仿同埋抄袭佢的创意。你最大的知识产权啊！美国的知识产权是中国的获益就叫做阿里巴巴和淘宝。这个最大的知识产权就是来自美国的 Amazon 的网购。跟着呢你那个叫做滴滴出行。你这个知识产权同样是来自美国的 Uber, 是吗？至于其他很多那些动漫 那些这样形象的设计产权啊，被人说是抄袭 这些不计其数。嗱，喺呢六项反制措施嚟讲咧，我觉得系非常之微弱啊，系咧系冇力啊，正如好多啲唔系我讲嘅，但中国正式要应对嘅方式系乜嘢咧？你而家睇睇今日啊，成个经济你自己都承认啦，系江河日下，俾佢打得好紧要，内需咧系冇办法疲弱不振。呢、這个咧，我谂中国而家咧好多人都唔记得咗啦，就是、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在2002年他离任的时候他曾经讲过2012年他离任的时候他讲过一句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改革的利益也随之而失去。这句说话可以讲话是十几年前中国前总理温家宝高瞻远瞩。你这十几年中国在个政治体制不但冇改革，而且仲翻转头行毛泽东嗰种家长式嘅集权。你而家最终今日你追不上 Donald Trump 嘅步伐，你一同美国打交道，呢啲关税你长期占便宜，终于俾美国捉到好多作弊嘅行为。你而家就系面临经济开放啊，经济改革嘅利益亦都终边失去，一定会失去嘅结局，系咪啊？嗱，呢个咧就系。恐怖冇人提，冇人敢提呢句说话。我谂你而家搜索中国总理啊，前总理温家宝咧喺大陆都受到限制，敢唔敢啊？香港嘅报纸嘅社论就温家宝呢句说话吓、啊，你对呢个你哋个阿爷指明下方向啊？你梗系唔敢，唔系我讲噶，系温家宝讲噶，系咪啊，鲍生？ 嗱，我就成咁多集咧，都系讲翻一个最简单嘅逻辑问题啫。 如果呢个关税嘅问题系会令到美国嘅消费者加重负担，或者系会令到咧美国进入大萧条咧，咁系咪正中中国入怀咧？即系话中国好愿乐见嘅。如果既然系乐见，美国而家啲消费者咧将会俾好多钱啊，将会咧佢哋咧越嚟越贵啦，跟住咧成个美国咧通胀之后咧就系大萧条啦。咁啊，中国咪可以取代美国成为地球上边嘅霸主咯？如果呢个系成立，呢个逻辑成立嘅话，咁其实唔使嘈噶，外交部唔使氹提氹找啦，胡锡进唔使喺网上边咆哮又话就嚟要打仗啦，跟住嗰啲战狼小粉红啊，亦都唔需要啊喺度就助 Donald Trump 啊，或者话呢个美国嘅政府啊如何啊咩霸凌啊，你可以咧你闩埋门阴阴嘴笑。跟住咧， 蝦你啫！ 開兩支茅台，唔好開香檳啦。跟住咧，大家慶祝噶嘛。因為跟住落嚟想窮都難，以後就係中國嘅世界嘛。嗱，如果依個邏輯係成立噶，好啦。如果依個邏輯唔係成立嘅，即係調轉，今次嘅關稅貿易戰將會令中國咧進入災難性嘅後果，即係話成個製造業咧會受到打擊啦，出口受到限制啦，跟住咧就內需又消化唔到咁多嘅產能啦，跟住咧。对美国的入口的所有的产品加征关税之后，令到中国人呢自己拎起石头剥自己的脚，跟住呢就哇下山三百字啦，中国就进入这个大萧条啦。如果既然是这样的时候，那为什么还要将中国推向这个悬崖呢？为什么不跟 Donald Trump 倾呢？或者为什么不跪低投降呢？因为这样下去的时候，萧条或者是最后遭到伤害的是中国嘛。那究竟现在是中国的机会啊，定是中国的灾难先？嗱，呢个逻辑要讲清楚， 绝对是中国的机会。因为你睇开十几廿年呢个中国香港的大公报就知啦。你咧之间 Donald Trump 蠢到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蠢到咧要刺激到咧国内嗰个通胀咧系火箭上升，蠢到咧系啊，正如各个经济专家讲，美国将会咧系进入大衰退。咁咧。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必定是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要支持 Donald Trump 走上这条带领美国自杀之路，是吧？ 是啊。 所以我听到之后我很兴奋，中国的机会真的来了，不是讲笑。这个癫佬傻佬是带着美国去死，去撞冰山。你看中国就应该是怎样呢？就要学越南，学辽国。哦，呢、這个柬埔寨反而咧系对美国货零关税啊，知唔知啊？因为咧零关税嘅话咧，你越多美国货入嚟，你照样用佢，你照样你 keep 住你嗰个通胀唔好高，但系有佢嗰个通胀咧系涨死佢，咁 Donald Trump 一定冧，系嘛？所以应该好开心先啦。美股跌啊，跌得好啊，系嘛？一路跌啦、啊。一路跌你跌到佢咧内出血咧，佢一定阴肝死亡。所以我都唔明点解会如丧考妣，啲亲中爱国而家好似死老豆咁，而家做乜嘢先？何况仲有好多啊！你趁佢病攞出命嘅一个啲空间。 冇错， 我一阵咧系再讲。 嗱，所以我真系对于好多网络上边啊，其他嘅意见领袖啊，或者。叫做 YouTuber 咧，喺度讲到 嚟嘅嗰啲啊，系啊， 讲到而家咧，好惨啊！点啊？点解你唔系为中国开心咧？嗱，我就要今日咧，我就要呀，即系介绍一篇咧《纽约时报》中文网嘅文章，佢个题目好正嘅，叫做 Donald Trump 嘅关税正中中国下怀。 Yes， 呢个题目正啊，因为咧，原来睇穿咗呢个大局咧，就系《纽约时报》嘅呢啲左翼嘅文人嘅评论。咁啊，内容咧就好简洁，我话俾大家知。佢话佢咧四个月去咗两次中国访问，跟住咧就发现咧，其实而家中国咧控制咗全球三分一嘅制造产能嘅制造业。咁调转咧嗰个消费咧或者系嗰个消耗咧，只系13.几%嘅啫。即系换句话讲咧，中国而家已经雄霸晒成个世界嘅制造业噶啦。美国咧依一刻唔应该同中国去打呢个关税战，系应该联合全部咧其他欧盟嘅国家，即系个工业生产国，就同中国协商，协商啊，就话咧话俾中国听，嗱你咧唔可以做晒全世界嘅嘢嘅，即系你唔可以立晒所有嘅制造业嘅，你咧应该咧 加大你哋嘅叫消費，即係話咧入口翻多啲嘢，拉平嗰個逆差啊，仲要協商，跟住咧就叫中國咧就去美國嗰啲地方設廠，跟住合資，大家50-50，跟住咧就叫中國啊將嗰條生產線咧啊用一個合理嘅價錢咧就轉讓俾美國，咁啊等等，跟住咧佢仲話預言咧未來咧美國依10-20个月咧。将会进入个灾难嘅咩叫做分崩啊？ 好啊 嘅情况，崩裂嘅情况啊！咁啊，即系讲到美国而家行入一条穷途末路。如果共和党同民主党里边嘅人咧唔出嚟制止啊 Donald Trump 咧，我哋就会进入一个经济灾难啦。嗱，呢篇文章一定要睇，点解咧？因为佢正正系讲咗我头先所讲，就系、是、今次 Donald Trump 嘅行为系送美国一程，将美国打到地獄一樣。咁如果中美所謂嘅咁多年啊，大家角力啊，呢個叫做佢自爆啊嘛，佢自爆。咁你中國咩都唔使做，你已經可以取代佢啦。嚟緊唔使多，唔好講20个月啦，6个月可能美國就已經 瞓喺度贏啊。 華爾街崩潰，經濟大蕭條，全部通脹，啲美國人咧叫苦連天，跪拜你。咁你见到啦，而家好多话美国人已经去超级市场囤货啊嘛，咁混乱 抢货啊！ 喂，咁而家咁你仲嘈咩啫？咁美国而家佢俾 Donald Trump 直情好似系帮中国完成咗一场战争嘅后果咁，就系已经 真 系 好 自毁长城咁啊！得咯。 你头先《纽约时报》中文版呢篇文章非常之重要，我绝对希望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咧唔好日日揸住啲大公文会嗰啲评论咧系嚟到学做人。啊、你只要一粒定心丸，而家《纽约时报》中文版话俾你听，话而家 Donald Trump 带住美国一起去死，佢死咧就即系你有得生。嗱、啊，我话俾你听，你有好多咧你嘅生路啊！第一，我要收翻我头先所讲，温家宝前总理讲话咧，你要咧实行呢个政治体制嘅改革啊，以防咧经济改革嘅利益都失去。呢句说话咧系错嘅。根据纽约中文就时报中文版，你中国只要维持而家一党嘅专制同埋一个皇帝家长定位一尊嘅体制一样赢，你唔需要任何政治改革，因为美国而家主动去死得啦。跟住又点呢？好多空间，例如话你嗰六大招咧，你话停止同美国合作啊，系处理所谓芬太尼问题啊，呢个里边咧好嘢。有想象力，因为不论 Donald Trump 同埋拜登咧，都认为中国咧系呢个毒品啊芬太尼嘅最早嘅系第一输出国。咁咧，你中国咧系多次咧谈判之下都承认吓，都或者咧系喺度虚与委蛇。好啦好啦，我同你倾啦，我喺国内加强打击啦。嗱，呢个毒品咧系一个咧系最大嘅商机。你而家中国有乜嘢输出先？你冇嘢输出啊嘛，系嘛？啊，而家你咁样。啊！而家你成个西方左交嘅社会意识形态，嗰、那个毒品市场有好大嘅需求，芬太尼、可卡因、大麻系咪？而家加拿大咧根本系大麻合法化，这个多谢小杜鲁多嘅德政。加拿大咧好多华人咧都已经开始咧喺自己屋企啊后花园嗰处咧就唔系种菜，系攞嚟种大麻，因为合法嘅。嗱，举个例嚟讲，加拿大如果有一个大麻嘅庞大需求，而佢呢啲左翼嘅政府亦都好希望加拿大嘅下一代，包括华人咧，怼大麻怼得越多越好啊！你唔好话 no 啊！啊，你间接咧你系想嘅，因为你有嗰啲咁嘅大麻乜嘢嘅处理中心啊，你唔好理啊！中国咧系可以同加拿大自己单边啊，系签一个叫芬太尼、可卡因、大麻同埋其他药物啊嘅一个咧自由贸易协议，你要啊嘛，我呢头大把种，系咪？种咗之后咧，你加拿大可以成为一个叫大麻经济大国，喺我中国协助之下，除咗加拿大，如果成功之后，欧洲嘅英国又得唔得咧？一样得噶噃，因为咧我一向都讲啊，呢个咧所谓嘅鸦片战争咧，喺当时嚟讲。只不过是一个你情我愿，因为大清国有一个庞大的鸦片需求市场，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领导印度之后，在北印度发现非常之靓的 啊水土係可以將罂粟花種植之後，再用英國嘅工業技術加以提煉。結果咧，中國啊嘅鴉片嘅顧客咧就認為經印度輸入嘅鴉片咧係嗰個精品啊，係靚過喺沙地阿拉伯。咁所以咪形成大量嘅道光皇帝嘅時候，白銀咧外流英國咯，係咪？你唔需要咁激動嘅，成日 follow the money。呢啲系国际贸易， 咁可唔可以讲呢个清廷嘅内部问题唔关乎呢一个英国东印度公司嘅事咧？ 因为你有内部需求，你内部需求，你而家要打蛇打三寸。Donald Trump 最憎咧就系美国啊嗰啲人啊，啊嗰啲低端人口喺度狂食呢个芬太尼。而家佢终于咧就话要你咧系合作打击芬太尼。嗱，你哋个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嗱，你而家睇到佢弱點喺邊度，係咪？你而家就係生產芬太尼，咁又點先？啊，殺頭嘅生意咧，啊係有人做，賠本嘅生意係冇人做。只要你呢頭係向第三世界宣布，我而家中國全力推行啊呢個咧，無論係國營定係民間嘅芬太尼製造業，並且可以由香港同埋澳門咧係協助出入口。正如我上一两集讲过，澳门咧不在冇呢个加关税嘅名单之上啊。然后咧，将呢个芬太尼透过咧东南亚又好，呢个咧拉丁美洲又好，系辗转咧你哋自己谂巧，系辗转咧系七八重咧手续咧系运入北美洲。有庞大嘅需求，呢个系第一，系嘛？啱唔啱？你而家中国而家征服美国系两大武器，第一就系芬太尼，就系抖音啊嘛。芬太尼咧，令到美國嘅低端人口咧，係索到一蹶不振，將佢嘅年輕人喪屍化；而抖音咧，係令到佢美國將青少年咧係白痴化。你呢個係最大嘅武器嚟嘅。嗱，你輸出呢兩樣咧，我覺得非常之聰明嘅。嗱，有一樣佢冇輸出啊，有冇留意啊？叫小紅書。小紅書咧，佢冇向美國輸出，點解？因為小紅書亦都有個秘密武器。你知道嗰啲中國人一上小紅書，乜嘢狗屎垃圾啊，山高皇帝遠啊，去到爪哇國、非洲食人族部落，係有邊個部落裏面嗰啲人頭湯係最好味啊？呢啲一嘅消費飲食資訊喺小紅書都有曬。係咪啊？你想我去歐洲，我聽日想去翡冷翠，去呢個佛羅倫斯，我想去咧啊，嗰次咧揾一間又平又靚嘅酒店，同埋我頂唔順嗰啲西餐。我想去到意大利的米兰，我想找一间最便宜最漂亮的中餐馆，小红书即刻有。小红书的 Little Red Book 呢，就是这个这样的网络的消费、这个平台呢，就没有向美国输出。是吧？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了之后呢，你有拥有了英文版的小红书，你的消费会涌向全世界。你会懂得去星马泰那些地方找好东西吃。泰国的咖喱啊，同埋呢啲冬阴功啊，你啲鬼佬背囊客，你知道晒呢啲我唔会俾你。之但系抖音嗰啲越睇越蠢嗰啲咧，我会俾你好嘢啊！嗱，呢个系唯一系一个咧，你可以反制嘅道路，系咪？嗱，佢有需求啊嘛。至于你话喂，荼毒到咧啊，呢个咧美国嘅人口啊，系嘛，系咪不似人形？你唔使惊啊，嗰啲系低端人口啫，佢中意索你咪由佢索咯。成条街都是丧尸，食下食下咁样，砰一声吓，坟地呢啲你同我唔会食噶嘛，系嘛？美国嘅华人教仔女亦都唔会食噶嘛。啊，呢个第一，第二，美国左交嚟兴起系乜嘢啊？叫做性别主义啊嘛。而家中意男变女，女变男啊，系嘛？然后咧，啲左交喺东西外个中小学、幼稚园咧，系开始教佢哋点样咧，系男仔唔好做，要做女仔，要咧。呢、这个叫切割生殖器嘛，啊啱啦！中国呢个将来会系一个咧系非常之庞大啊嘅一个叫性别手术啊嘅一个咧基地。第一，男人变女人，挥剑自宫，中国有超过1000年嘅太监啊个传统。你唔好成日就做嚟做去都系咧器官移植啊！我知道有个卢重茂咧已经系做呢个咧肝移植咧，系做到中国香港特区嘅局长。系嘛？你应该转型，系就呢个肝啊、胃啊、肺啊、肾嘅移植咧，系慢慢转型嚟呢个叫性别手术。你睇下韩国系咪20年来做整容割双眼皮咧， 是雄霸半边天的市场。美容啊，美容是很多钱的。你现在针对呢是这个奥巴马、哈里斯啊、美国左交这只叫变性啊，那个市场呢很多人上的啦。Elon Musk, 马斯克的仔咪变了性咯，咪变了做女人咯，是不是啊？有一个马斯克的女啊是帮你宣传。你现在中国呢就有咁庞大的医疗和手术啊的人才。为什么你不开放北京、深圳、广州、上海向这个美国为主的西方人口那些愿意变性的人呢过来。是吧，男变女，女变男，我这里平靓正就用这个抖音呢是做免费推销。发到不清楚这两大产业，我现在告诉你，你只要对美国呢是开放反制，至少占你的 GDP 呢2%，两个百分点赚不到的钱，你来找我 ,OK? 这些就叫做 think outside the box。Donald Trump 颠覆你颠覆他嘛，是吧？我成日讲人蠢冇药医，冇 imagination， 一个冇想象力的民族呢是冇前途。在这方面在香港都帮得到手的，因为香港有养和医院嘛，有最叻的私家医院，同埋香港呢在做手术嗰方面又有前英国殖民地嗰啲皇家医学会嗰啲种种嘅专科嘅 cert 嘅认可。咁对于美国嚟讲，佢有钱佬亿万富豪，譬如 Elon Musk 另外又一个仔又想变性喎，係咪？咁呢佢可以呢係走嚟香港。香港呢同埋中国都可以 offer 一啲呢好平嘅 rate 俾佢。因为香港正如阿陈茂波话斋，係一个自由贸易港，係唔收税。咁你香港养和呢做埋呢一隻呢係平靓正。正面对整个欧洲、英国和美国市场。这个呢叫做变性手术，哇犀利啊。我可以想象啲银子嘘嘘声嚟，你咪赚到美金咯，咪赚到英镑咯，系咪啊？你坐喺度呢做战狼喺度闹闹闹打小人啪啪啪，有个差用咩？只係呢两样你开放嘅话呢，我话呢你一定怼死 Donald Trump。而且你可以将美国左翼嘅民意拉晒过嚟中国。奥巴马鍾意玩变性。而家听讲连马克龙个老婆都系前男人阉割咗变女人，真系好嘢。有本书喺法文系爆緊啲内幕。喂，佢而家西方嘅领袖带头系玩啲美嘢。喂啱啦，啱唔啱？仲有中国嘅嗰个叫变性 icon 啊，一个人物叫东方不败，系咪？你将《东方不败》呢套戏系王家卫嗰阵时拍，系揾阿林青霞系女扮男装，将呢套戏喺欧洲、英国、法国同埋美国嘅两岸重点发行，然后话向美国同埋西方宣传，你要做《东方不败》，真系《东方不败》呢个名冇改错，金融真系叻，你就过嚟做手术咪帮咯。这个再加埋器官移植，肾肺肝呢啲咧。嗰啲咁嘅老人啊，喺呢个美国嗰度咧做唔到嘅话，系咪？哇！你双翼齐飞，想红都几难啊，系咪啊，白生？ 你呢招好啊，其实，但系我都觉得咧，其实可以持续地咧用，继续另外用一招，就系、是、咧生产量产啊，邓文迪化。咩叫邓文迪化呢、因为你之前嗰几集讲过啦，就系、是、讲过啲美国人咧，特别系嗰啲中老年男人啊。前世未见过软肉温香，因为呢啲美国女人呢年纪大咗啲嘅时候呢就个身形暴涨又或者根本呢男性化，平时个行为飲食习惯同个男人冇乜分别嘅，加上孔武有力，随时呢发生虐夫事件。咁你都知啦，邓文迪系一个我哋成日讲嘅 icon 嚟㗎嘛，将呢个梅铎都可以呢播弄于掌中，最后呢仲可以立咁大笔身家走。咁啊，仲可以全身而退。咁啊，其实中国有千千万万嘅呢啲农村妇女咧，因为佢都系出身农村嘅人，邓文迪都系咧可以将佢打造，我哋用打造呢个字眼，变成邓文迪，用一啲譬如话中国有好多嗰啲学院咧，其实系训练模特儿训练嗰啲演艺人才，其实你可以将佢咧，将佢包装一下。 啲女人 系啦，将喺农村横店，而家嗰啲工厂咧，全部都冇公开噶啦，工厂又冇人做噶啦，啲后生女又躺平噶啦，大学生毕咗业咧，亦都揾唔到工作啦。就算揾到都系千零蚊， 你就全部將佢哋咧放曬入去呢啲鄧文迪嘅打造工廠裏邊，目的係咩咧？針對翻呢啲美國嘅中老年人啊，重點啊，將佢哋派去美國遊覽、讀書咁樣。 本來就得，但係Donald Trump已經 cut 曬你啲簽證啦。我知道，即係大陸都有啲叫天王嫂訓練學校啦，係嘛？ 係啊， 天王嫂訓練學校都係教啲女啊。来自啲贫穷嘅乡村点样扮正菜，然后啊系个个去呼获啊中国香港嘅天王级嘅明星咧，同埋嗰啲啊富二三代咧，黄思聪啊嗰啲，你将呢招用翻去美国啊嗰啲都得嘅，但系而家咧稍微迟咗少少，因为咧佢唔会俾签证，你入到好先算啦。你呢个讲得啱嘅，因为我喺英国呢四年咧，我遇到过至少两个中国嘅大妈，$40美50头。啊！佢哋攞嚟做乜嘢咧？我话你喺边度嚟？佢话牛津。我话吓，去 Oxford 啊，系教书啊，教中国汉语又唔系。佢话去 Oxford 读书。哇！我仲肃然起敬。牛津读书啊，佢话牛津嗰度有一间咧，专门训练啊嗰啲美国贵英国贵族庄园里边叫 Butler， 叫管家嘅一个学院。Butler 咧，即系以前啊，叫有一套电影啊，系由 Anthony Hopkins 做啊，石石刻一雄啊个小说改编。Butler 咧喺英國嘅莊園裏邊，係 look after 咧嗰啲老嘅莊園主啊、貴族啊同埋啲仔女，係一眼觀七，係非常之咧係一個專業嘅行業。佢話呢啲大媽咧係去到咧係識得兩句英文，帶有北方口音啊，就走去報讀。你唔可以唔收佢，一唔收佢咧，間學校就種族主義。佢報讀做咗 Butler 咧，然後咧係可以去到英國嗰啲貴族嘅莊園嗰度去應徵。认证咩呢？当然佢又学人哋着套咁嘅礼服，然后咧嗰只手搭条白毛巾，然后咧就 look after 佢嗰啲事务大小啊，个庄园里边嗰啲水晶吊灯啊，嗰啲花王啊都归佢管噶噃，嗰啲厨艺啊嗰啲咁样咧都归佢管咯，系一个咧 manager 嚟噶。但系同时佢有绝招，帮埋嗰个老嘢去按摩捻骨，同埋煮一碗嗰啲咧。云吞仔、汤圆、云吞仔，佢啲巧手艺，然后咧嗰啲老嘢咧八十几岁，攞乜攞物嘅分着嚟噶，系嘛细集噶，已经坐喺度发牛豆，咁咧佢就走埋去，又帮佢发样， 喂埋， 吹一吹，喂埋，攞啊攞啊 ，try this Chinese 啊云吞 soup， 个老嘢一啖一啖。我食下啲眼泪流啊！点解啊？哇，好感动喎、 啊！ 因为呢个 Chinese woman 咧，不远千里照顾自己咁好，嗰啲仔女咧个个出去做投行啊、投资行经理啊，个个唔翻嚟，然后咧手震震啊，跟住咧佢会改遗嘱啊，将成个庄园啊，唔通俾只狗咩？梗系冇咁癫啦，咪俾呢个中国嘅 soulmate 啊！叫心灵朋友俾咗呢个大妈咯，系嘛？佢话俾我听，话好嘢啊！话咧嗱，呢啲咧中国女人咧，真系嗱，呢啲就真系叻嘅，老老实实。我唔理佢道德上啱唔啱，系你自己中国，你嘅美英国嘅庄园，呢啲分着向呢啲中国大妈大开庄门咧，我亦都唔会话佢哋系蠢。 呢啲好热， 但系有一个需求。 嗱，呢个香港有嘅，之前咪有何生何太嘅事件咧。嗱，持平啲讲啊，啲仔女嘈喧巴闭啦，又因为钱银嘅问题，呢部分唔讨论啦。但系调转件事嚟讲，喂，你啲仔女又唔去理个老豆，而家有个何太就当你老豆系如珠如宝咁样咧，日夜服侍，咁佢将佢个富身家愿意同佢 share， 咁你冇得嘈噶。你 而家咁啦， 你唔好当佢阿何太一定坏晒。 呢啲你咪可以反制得到 Donald Trump 高关税咯，系咪？你手头我哋上一集讲，你而家中国最唯一嘅资源可以 export 系咩？咪就系人啊嘛。 系啊， 你嗰仲系义乌嗰啲打火机咩？死啦！你叫嗰啲非洲佬走嚟啊，系一箱箱嗰啲打火机啊，嗰啲咪 cheap 嘢，系走去运去 Nigeria。你几时都做得到个1% GDP 啊？梗系呢啲快啦，系咪？但系咧，头先呢个大妈咧系做笔嗱呢条桥咧，我谂而家英国咧。都是水尾的，因为施几言慢慢都会看着 Donald Trump 的面色闩门。但你可以做老人，美国的富豪，亿万富豪，六七十岁换肝换肾，前列腺不知道换不换得到，很多老鬼前列腺癌，是吧？ 啊，呢啲咧就你可以咧，你引佢過嚟用一個好 cheap 嘅，即係唔好講好 cheap 啦，好 economical 係好經濟嘅手術費咧，幫佢做。然後你周圍嗰啲護士啊，識得煲湯啊，嚇嗰啲咧就一哄而上，係嘛？做完呢個手術啦，佢換完肝，佢至少留喺北京嗰啲醫院嗰度係留多60日噶，係嘛？咁跟住你女人咪可以上咯，上咗之後啊，你氹掂嗰個老嘢啊，跟住佢咪同你啊申請過去咯，綠卡又好，結婚又好，係嘛？呢啲啊 Donald Trump 係截止唔到嘅，因為美國嘅憲法裏邊咧係保障呢啲咧係美國公民喺出邊娶老婆又帶翻嚟嘅權利，呢啲咪窿罅位咯。啊！反制嗰六招有鬼用咩？你今日農產品加翻個關税，係人都知道冇力啦。啊！呢啲咧，我頭先講幾條 ，Donald Trump 就估唔到啦。仲有你就嚟變性手術，仲有其他周邊嘅市場啊嘛，係嘛？嗰、那個變完性之後啊，嗰、那個美國仔啊嚟到做咗女之後出到嚟 LGBTT 啊嘛 ，T 係楞住 LGB 啊嘛，出到嚟另外有一集中國嘅小鮮肉。细皮白肉，个个一系陈伟霆，一系陈坤，啊，个个咁样，哇！啲美国鬼仔嚟，一做咗小鲜肉啊，一见到中国小鲜肉，自己又变埋性，你咪即刻霸王别姬嗰只款挞着啊，系嘛？嗰阵时咪 LGBT 啊，啊 Q 啊，系咪呢五大产业啊？你咪可以向美国嘅左翼市场开放啊，系咪啊？啱唔啱啊？我冇呃你嘅真噶，你唔好以为我喺度抽水，唔系抽水，呢啲真系经济产业啊！你要释放你嗰个创意同埋嗰个咧，针对美国，你要睇到佢弱点喺边处，系咪？由宫崎弱点 啊，仲有啦，把钱啦，中国人咧十三， 香港有 contribution 嗰阵时，你兰桂坊咪生翻咯，使乜做火锅咁 cheap 啫？ 仲有 个 市场可以输出噶，你都知啦，美国左翼咧，特别系中意嗰啲有色人种啊，特别系。嗰啲外貌比較啊，我叫做比較特別啲，我唔敢講話醜陋，又或者肥大，又或者咧個樣狰狞啲。 唔使嘥時間，豬扒啦，係啊。 係啦，咁但係中國咧嗱人多啊嘛，咁你其實可以將中國依部分嘅人口咧包裝一下，例如曬黑少少啊，又或者例如俾佢食多啲嘢啊，咁啊呢啲咁嘅肥啊，或者係比較個深色嘅人種咧，去到美國咧。是特别受到优待的，特别在左翼眼中，譬如说他特别从事一些艺术啊、演艺啊、文化的工作啊，他出到来呢、有道德的光环。那你中国人呢，这部分虽然亚裔在那边呢就不是说在那些叫少数族裔里面呢、是排先，但是这个是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其实你可以出口大量这些中国的骑呢人去美国，过了个太平洋之后呢，他们就成为呢个美国左翼眼中嘅好嘢啦。 啊，即系话咧，即系似香港好多啲香港男都知啊，不啲美国佬鬼佬啊，系睇中国女嘅啲眼光咁骑呢，蒙住眼高颧骨，佢就当上菜系嘛？即系你嘅意思，即系话喺中国嘅人口女性嘅市场， 唔系 男 性都包括， 系男人睇唔上眼嘅咧，就可以由美国佬过嚟执系嘛？啊，即系话正如啊，美国佬唔食鸡脚啊，唔食嗰啲猪肝啊，系嘛？咁你中國嗰頭喺下游嗰度接佢咪俾你？ 唔 係， 你可以揾個， 不過你咁樣涼薄少少。 唔 係， 你可以揾個6'2"嘅東北佬，著對高踭鞋，跟住著個旗袍過到去生疏咁樣。咁啲美國左翼都會覺得，喂呢個係好，呢個係好特別喎，係咪先？ 因為中國人口有13億咧，佢嗰個 sampling 係非常之廣闊，生出嚟一粒高丸又有，4、5粒又有，你乜嘢品種咧都可以揾得到。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咧，系你要利用嗰个人口个优势啦，乜嘢骑呢嘅产业都可以开始，只要有呢个想象力就得啦，系嘛？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记住，天无绝人之路，诅咒 Donald Trump 系冇用嘅，要利用呢个咧全球大秩序嘅大改组嘅时机，边个可以咧系落海弄潮咧？边个可以趁住呢次转型咧系发达？ 系 大把机会嘅。 嗱，今次咧系中国嘅机会啊，所以咧应该系开心嘅。好，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